你好，我是饿了么技术创新部高级总监石海峰。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空降领导者平稳落地要做的四道题。2016年11月，我从当当离职，入职饿了么，担任当时饿了么北京研发中心的总经理。这种天上掉下个领导来的操作方式，职场上俗称空降。在我入职一年半之后，已经更名为技术创新部的北研团队规模超过90人，负责项目超过20个，并且在2017年9月从0到1做了新零售行业风口项目无人便利货架。目前团队核心成员稳定，我这次空降算是实现了软着陆。身在职场难免跳槽，做管理做到了一定职级，更难免以领导角色进入新的组织，当然不一定是跳槽，也可能是在内部转调。我自己空降见过经历过的空降也不少，听说过的行业新闻更多，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比如杰克韦尔奇和陆奇，虽然都是奇字辈，结果却大相径庭。那空降到底如何才能顺利着陆呢？带着这个问号可以展开一系列问题，比如一，众所周知空降操作难度大，为什么还要空降？二，空降有风险，从公司团队自身的角度看，空降的价值在哪里？三，墨菲定律当头，降落过程可能遭遇哪些问题，最糟糕的情况会有多惨？四，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五，怎样判断自己是否适合空降？六，衡量成败标准是什么，有哪些前提条件？七，落地后要做哪些动作，遇到各种情况如何应对？八，作为空降的团队领导者该让谁满意？我将这些问题总结成四条，接下来将寻根溯源，抽丝剥茧，一条条进行分析，并分享自己的一点经验。第一道题，空降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不是非常必要，无论公司还是个人，通常不会选择空降。判断空降成败的维度可以有很多方面，但空降目的一定很明确，那就是达成公司对这个职位的预期目标，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考虑个人的目标。因此在空降之前弄清楚该公司为什么需要空降技术领导者是非常重要的。空降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动作，决策者安排空降一定是有某些特定原因的。在某些组织里，为了避免结党营私形成地盘，会存在空降轮岗的普遍机制，但技术团队更关注技术本身，相对涉及利益较少，团队文化也简单，一般不会有太多这方面的顾虑。不过技术团队通常会按照职能或者业务分成很多领域，专业性强，要做好必须精专，一样有隔行如隔山的情况。因此呢，搭建健康的梯队，打造良性的内部晋升机制，是技术团队最常态的补缺方式，这种机制也能够激励团队成员，使团队得以有序可持续发展。公司需要空降的技术团队领导者一般出于以下几个原因，而且很可能是多方面综合的结果。一，团队内部没有可胜任的人才，或者提拔有比较大的风险。如果团队相对稳定，合格的领导者会安排好自身职位的后备人员，就像美国副总统一样，避免领导者本人成为系统的单点风险。一旦有变动，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内部提拔。然而技术团队中技术好手很多，有领导者潜质可以做好团队管理的人才难求，有时后备力量还不足以能够全面接盘团队当前工作，如果晋升之后掌控不好，甚至可能给团队带来二次动荡，因此需要空降。从这点出发，对空降者的能力要求会大大高于后备者，否则也可能引发矛盾。二，公司内部没有合适的可调配资源。如果是公司内部其他技术团队有合适的人才，他们对于公司及当前团队的情况都会比较熟悉，因此内部调配也是一种会优先考虑的操作。但内部调配要看是否可行，如果该领导者自身没有好的后备者，或者对于团队非常重要调不开，则不如从外部招聘人才，把这种资源空缺的问题转嫁到行业其他公司，甚至是竞争对手，此消彼长，一举两得。三，组织结构调整或者他人兼任不是最佳选择。有些公司会通过组织结构调整的方式把团队拆分到其他团队，或者合并到另一个大团队中，从根本上消灭团队领导空缺的问题，但这种方式也需要避免引入新的问题。如康威定律所述，技术团队的组织结构是由业务形态决定的，自有其划分领域，强行拆分合并反而会带来结构性的内部问题。还有一种方式是组织结构不变，由他人兼任，这个方式会更可行， 但无论如何都要有能 hold 住更大规模团队的人选才 OK。 四，团队问题需要外力解决，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每个团队组织都有自身的问题，有时候内部进行变革会有更多的阻力以及局限，此时引入外力，用新鲜血液带来更多不一样的思考和操作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外来的人员没有包袱，更有活力和魄力，也就是俗话说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五，团队需要更强的领导者，这是最常见的也几乎是最主要的原因。技术团队对公司来说呢是非常宝贵的资产，用好了能创造远超预期的价值，用不好则是巨大浪费。因此团队领导者非常关键，要尽可能胜任，能够快速的融入团队并带领团队有所产出。基础团队领导者时时刻刻都要挂在头顶的就是目标，到新的团队这一点最最重要了，一定要搞清楚公司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还是搞定什么项目，有什么是必须拿下的，多长时间内要达成，团队对自己有什么期望等关键信息，越详细越清晰越好，如此才能心中有数。技术领导者选择空降也一定是各方面综合考量之后做出的慎重选择，可能是职业发展天花板，也可能不满足于现状，想跳出舒适区迎接新挑战，追求更高的成就，也可能是喜欢新公司的味道，跟上级老板确认过了眼神，大家都找到了对的人。但无论如何都得要达成目标，做出成绩，甚至超出预期。目标就在前方，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底气？迎接挑战的勇气通常来源于对自身能力和目标匹配度的准确认知，这其中有常量，但变量更多，比如各种问题和风险。第二道题，空降会面临什么问题和风险？空降有风险，跳槽需谨慎。既然要空降，就必须清楚空降的难点有哪些。简单来看，包括但不限于熟悉度、人员、公司、团队、目标、产出等诸多方面，可谓问题多多，困难重重。如果只看见表面的光鲜，风险意识不足，疏忽大意，很可能开局不利，马失前蹄。一，团队陌生，有距离，易产生隔阂。不同于自己从零组建或者内部晋升所负责的团队，空降到一个团队，团队成员彼此之间都很熟，很有默契，带头大哥反而是个陌生人，太尴尬了。团队成立的时间越长，老成员越多，这种情况越明显。也就是说，团队的内部凝聚力越强，越有认同感，越难融入其中。二，可能遭遇抵触，发生排异反应。新的领导者作为焦点人物，一举一动都会被关注。作为陌生人进入团队，所有人都会听其言，观其行，审视你，评判你。一旦表现不佳，引起团队集体反感，后果很严重。每个人对新任领导的感受都是不同的，可能是上升空间被封闭，也可能是跟前任感情太好，或者背景不同，认为你技术水平不够，管理不到位，甚至是单纯看你不顺眼，都会形成负面情绪。三，组织文化不熟悉。不怕干不了，就怕不知道。每个组织的文化运行机制都有各自的特点和合理性，而且多数的协调机制都不是白纸黑字明面上的，不知道可能就会闹出大笑话。跨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领域的空降更容易遇到此类问题，比如互联网和传统 IT、 创业公司和行业巨头、国企和外企。四，团队状态不佳。有的团队正处在比较糟糕的状态，人心浮动，情绪敏感，士气低迷，甚至陷入了恶性循环，比如骨干流失，新人没人带，感觉难以成长，工作效率非常低，系统经常故障，在公司内部的口碑很差，集体的惯性是很大的，破坏力也强，扭转颓势不易，但必须尽快发现问题根源，越快解决越好，至少不能持续恶化。五，时间窗口窄。无论有怎样的问题，只要团队还在，就要有所产出。留给空降领导者的时间呢，不会太多，短则三个月，长则半年，基本就是试用期的长度。另外，技术团队多数面向业务，工作状态、产出成果都要由业务方来评判，业务不满意，头一个要顶雷的就是团队领导。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了空降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挑战与风险，可能会有泼冷水之嫌，但凡事未虑胜先虑败，提早考虑可能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规避，总比空降之后以脸着地要好得多。 明天我将跟大家分享空降前的准备以及落地后的具体操作，欢迎。